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2集，出嫁三。沈宅门口今日真是分外热闹了，定睛万人空巷，不过就是为了看沈家的女儿出嫁。沈宅门口都被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，百姓们纷纷议论道： 今儿个沈家五小姐出嫁的排场可大了，瞧着外头的马车啊，都不像是普通人用得起的。 你看打赏的香囊里都是碎银子，不是铜钱，就晓得这嫁礼啊不同寻常啊。 另一人就插嘴道： 排场能不大吗？且不说沈家本来就风光，也不看看沈五小姐嫁的是什么人，那可是大梁的亲王。听闻大梁土地富饶，原先还不信，眼下却是不得不信了。大梁一个亲王娶妻，弄得比咱们皇上娶亲还要盛大，可不就是在打咱们陛下的脸吗？ 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心里晓得就成了。听闻那大梁瑞王送的聘礼足足有整整99坛，也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。 哎，快看，来了！ 明启的婚礼上是要送聘礼的，在成亲当日，有人将聘礼一台台的抬到新娘的娘家，让众人过目，也让周围人看得清楚。因此，聘礼越是丰厚的人家，女方和男方也就越是有脸面。想着当着天下百姓的面送了这么多聘礼，新娘脸面上有光，新郎也得意，皆大欢喜。因此也有人为了做面子，在成亲当日故意拿空的箱子当作是聘礼来送人的。不过今日却不是了，因为那一台台的聘礼全都是箱子大大的敞开着，让人将里头的东西瞧得一清二楚。古玩、书画、首饰、家具、珠宝、衣裳、白银，应有尽有，满满的一箱箱压得密密实实，一点水分都不掺，几乎看得人红了眼。可是谁都不敢动手，哪怕是最嚣张的盗贼强盗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抬着箱子的小厮周围站着的全都是大梁的军人，士兵们穿着厚厚的铠甲，宝刀出鞘贴在身边，不怒自威，脚步整齐，似乎只要是有人心怀不轨，就会立刻将来人拖出来斩杀。这等威名凶悍，让人不敢近前。人群自发地让开一条道，让这些抬着聘礼的人通过。有人就好奇，真的拿手指一个个地数着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 长长的队伍似乎怎么也到不了尽头，人群中倒抽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一直到最后一个，有人喊了出来： 是99台，99台聘礼， 99台聘礼。当初太子娶太子妃的时候也不过才58台，这都几乎多了一半。可是瑞王只是大梁的亲王，那若是大梁的皇帝成亲，又该是多大的排场。不过不用管大梁的皇帝如何，眼下沈庙嫁个人已经比明启的皇帝有排场多了。人群中不由得爆出阵阵惊呼，可想而知，今日之后沈庙的这次风光大嫁，只怕要成为明启无人可以超越的一次盛景了。周围看的人群中也有正值芳龄的少女，更别说今日来添妆的那些官家女儿，俱是看红了眼睛。哪个女子不盼望着一次风风光光的亲事？女子总归都是有些虚荣的。可是谁又能想到，当初沈家那个蠢笨的比不上自家堂姐，甚至于总是被嘲讽笑话，被定王不屑一顾的沈庙，竟然能嫁得这样一门好亲事。要知道 当初傅修仪对沈庙冷淡不已，沈庙却越挫越勇，可是被全定京的人当作笑话看的。所以说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以后的事情，现在谁能说得清呢？有人就道： 哎呀，当初沈武小姐爱慕的不是定王殿下吗？只怕现在自己心中也在庆幸吧。要知道定王殿下自来清洁，若是沈武小姐嫁给定王殿下，只怕如今这样排场的1%也不到。 这话好巧不巧，却被人群中的傅修仪听到了，他的面上倏尔浮起一丝怒气，又很快地忍耐下来。他的清洁是做给天下人看的，不过是为了有一个好名声，若是从前听到人这般说，傅修仪只会高兴，因为这意味着他成功了。可是今日在这里，在这个时候说傅修仪清洁，傅修仪便生出了一种恼怒的感觉，似乎在说他远远比不上瑞王似的。昨日派出去查探的侍卫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傅修仪晓得事情大约是败了。他一边派人去寻手下的下落，一边却又不得已来参加沈庙的亲事。他也想看看这个大梁的瑞王能嚣张到什么程度，却没想到瑞王他真的敢，竟然用这样大的排场来对比，越发显得明其皇室的小气，这不是在明晃晃地打皇室的脸吗？可恶的是，这还不能说什么，因为瑞王不是明其人，明其的规矩管不到他。他又看向沈宅门口，被罗雪燕和梅娘子搀扶着走出来的沈庙，沈庙正在跨火盆，小心翼翼地提脚，免得烧了裙裾。他的动作小心又很缓慢，仿佛对待这件事情极为认真似的。周围的人都在惊叹沈庙这身嫁衣如何如何璀璨流光，傅修仪却觉得心中涌上了一股难以说清的感觉。他突然觉得这一幕十分刺眼，可这是为什么？对于沈庙，傅修仪心中有种奇怪的感觉。最初的时候，沈庙追着他跑，他厌恶蠢笨的人，不过是想借着沈家的兵权利用他。后来突然有一天，沈庙就不追着他了，然后傅修仪就发现他其实一点也不了解沈庙。沈庙非但不蠢，还很狡猾。沈家也很奇怪，明明是握在手中的一颗棋子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已经从手里逃了开去，还在楚河汉界的另一边自成一派，与他对峙着。可那都和感情没什么关系，傅修仪在大业未成之前是没有任何心思耽误于儿女情长的。可是这一刻，傅修仪突然有一种冲动，想要一脚踢翻那火盆，因为他隐隐觉得这一幕是不正确的，似乎哪里出了错。正当他有些抑制不住自己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时，人群中突然起了一阵骚动。他回头一看，便见自动分开的人群让出一条小路，而从道路的尽头有人鲜衣怒马而来。那个人拉着缰绳，大红的锦袍如烈火般炙热，自远处快速驾马奔来，衣袂飘飘，姿态优雅却热烈，几乎要灼伤人的眼睛。众人皆是哗然，那人却在离沈庙一步之遥的地方猛地拉紧缰绳，马蹄没的纸蹄看得人一阵惊呼。年轻男人高坐骏马之上，银色面具也被大红的袍子映得微红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在马背上微微俯身，朝着新嫁娘伸出一只手来，懒洋洋的，以不可抗拒的姿态开口道： 来娶你了，沈娇娇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